养教会，现在是在一个机构里面服侍。他们夫妻两个人这个在各地讲这个关于辅导性的这种专题讲座。那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个 weekend 他们在这个百忙当中能够有机会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愿神祝福他们，也祝福他们的事工，也让每一位来到这里都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来为今天晚上聚会，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个周末能够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聚会。愿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主你家里的，也感谢主你今年赵牧师赵师母他们的劳苦以及他们在爱里面的这个分享，也感谢主你也让他们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来这边在造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多年自己在学习在领受这一方面的真理，能够用来兼顾我们弟兄姐妹。愿你祝福他们，也祝福也把我们当中我们的福音朋友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也看到主在今天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和好要从人与神之间的和好开始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纪念我们还在路上的这些朋友，给他们有平安的脚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把时间就交给赵牧师赵师母。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上次是去年的十月份哈，来到各位当中。那我们跟崔牧师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的相聚，发现他是个人才啊，所以我们蛮喜欢他的，不晓得他喜不喜欢我们啊。然后我们就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也有一些在其他地方的服事。今天很感谢神能够带领我们来到各位当中来服事你们啊，就好像这个崔牧师祷告的，巴不得这一个 weekend 这个周末啊，神就祝福我们啊，借着我们来祝福你们。我们也为这个聚会也祷告了哈啊，相信主一定会借着聚会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一次来到各位当中呢，带来的这个系列是我们的在冲突中活出信仰的系列啊。今天晚上有第一讲，然后明天的下午、明天的晚上，还有礼拜天主日学的时间，我们都有二三四讲。这个系列一共有四讲。那如果没有，我看还是有陆陆续续来啊。刚才那是胡伟带诗歌是不是啊？是他带的吧？啊，这个很好，这个传统的诗歌唱起来就是不一样啊，很有味道。但是呢，就是要细细的咀嚼它里面的意思啊。这个诗歌啊，这个歌词是最重要的，那个内涵最重要。音乐只是承载它的工具啊，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唱了一些比较现代的诗歌，各自这个颠倒过来了。音乐很好听，这个内容呢 ，substance 这个实质的内容呢，好像不太够分量啊。所以音乐都记得很清楚，歌词记不清楚。以前呢，这个传统诗歌就是歌词非常的美啊，能够让你再三的回味。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今天晚上我们的题目。题目是我的冲突有益处。我不晓得你看到这题目以后心里怎么想，所以这个脑筋有问题哈，冲突还会有益处哈。这个我相信呢，很少人有喜欢有冲突啊。你们学生还比较单纯一点啊，如果工作以后啊，当然你在教会里面啊，在很多的场合里面，你发现将来不管是你成家跟你的配偶，或者是你跟你的孩子啊，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你多多少少一定会遇到冲突。冲突是真实的存在，生活在我们啊四周，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事件啊。那问题是说，我们面对冲突，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我们跟这个 PowerPoint 有一点冲突啊。有了，过了。OK， 好，冲突是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避免的事件。 我这个没有动， 对，所以让他来看一看。 麻烦你来看一下，这个动了，但是我们的 computer 没有动。 没有跟他一起，没有跟他一起。 没有同步。 没有同步。 Yes。哎 ，no， 啊， 没有，是不是？刚才还蛮好的。 要不然就是我转头看一下也可以。 是不是要 VNC connect 一下 ？VNC 断了。 哎呀 ，I don't know。 那。 对，可以这样，可以。 我刚才用的是我们自己的 remote， 上面 的。你要用那个 remote， 那个没有 control 的。 那还有一个。 你要用这个 remote。 所以要用这个。它现在已经 OK 了，现在 OK 了。 它是上面。 哎，好像不动。 上面不是同步。 哦，可以了，可以同步了。有没有同步？ 没有。 哦，完全没有同步，那就算了。 那个同步是因为它在上面调。 啊， 是因为 它在上面调的。那就我就只好转过来看了，等于说这个 不是，就是他不是你转过来看的问题，是你根本控制不了这个。 哦，我控制不了。 对，你这边控制半天，他根本 不 动。 那个控制，那个没有。 那个没有，那就用 这个。 用这个是吧？ 用这个。 哦 ，OK。 他等一下上去可以再试一下，然后。 现在我再等一下吗？ 对，等 他。 他 这个 computer 的东西都不见了。 他在 resync， 但是我们不是这个题目， 对，不是这个题目， 不是这个题目， 错了。 Yes， 应该还没上去。OK， 好了，同步了。 OK 了吗？我可以按了吗 ？OK， 试试看。 试试看吗 ？OK， 好，同步了， 同步了。 好 ，OK。 好， 谢谢，打通重来。 啊，这个讲到冲突，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说， 我还没讲完呢。但是问题就是说，冲突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们平时有没有准备。 啊，这个有一个姐妹有一次跟我讲说，她跟她先生呢吵架，那我就问她说，哎，那你们吵架的时候，你们怎么样一个情形哈？那她就告诉我了以后呢，我就听了一下，我觉得哎，其实呢，你这样子的回应呢，都是比较属血气的。 属血气、 啊。我们就稍微讨论了一下，什么是属血气，什么样的一个回应是一个比较合神心意的回应。讨论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好，我们现在当场呢演练一下啊。如果你先生这样讲话， 啊，就我是他先生， 啊， 我就跟你这样讲， 这样讲话啊，你就怎么样回应，一个好的回应是什么方式，我们就演练了一下。 嗯。 演练完了，这一位姐妹就说。他说：“哎，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冲突是要有所准备的。 嗯， 以前有什么冲突来，我先生跟我讲什么，我听得不习惯，我就按照我所里面的惯性反应，我就回应过去了。我从来没有说我要有所准备来面对这个冲突的。难怪每一次我跟我先生冲突的时候，我们两个之间的回应。”都是非常的属血气，好，非常的属肉体，没有办法能够很理性的来面对这个冲突。有准备或者没有准备，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我们说这个刚刚讲到说冲突呢，它是不可能避免的事件。 对， 既然是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有没有准备，其实呢就有很大的不同。 就好像国家的军队啊，它一直在。每天都在预备，消防这个消防员他每天都在预备什么？预备有一天当那个冲突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打胜仗啊！所以平时你看好像他没有事情，其实他一直在预备。同样的，我们平时也是要预备，你要打胜仗，一定要有预备。如果把一些新兵突然送到战场去，什么训练也没有，上吧，100%都是当炮灰啊！这个。必须平时有操练，平时有预备的，才有可能打胜仗啊！ 有的时候我跟一些信主的时间稍微短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说其实你所面临的软弱我也有啊，遇到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我们的自然人的反应啊，也会想发脾气，也会的。但是因为我的经验比你多一些啊，我面对冲突，面对这些场景的时候，这个经验比你多，所以我会比较比你更有预备啊，这个心理预备，各方面的预备。所以你要打胜仗呢，你平常一定要有好的预备，如果没有预备的话，你一定会打败仗。所以我们今天上的第一堂课，这个冲突，希望能够来帮助大家有一点的预备。为什么我们要有预备？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刚才牧师也提到，有一些福音朋友，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啊，恐怕是一帆风顺的啊，心想事成的，那么有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人生就更好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特别是我们决定立定心志要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被命定啊，命令的命啊，排定的定啊，就是那个定力的定啊，我们被命定的，我们在这个还活着的时候，一定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难处，一定会面临很多很多属灵的征战啊。那既然是讲属灵的征战，那就一定要有事先充分的预备，这样才有可能在这些属灵的征战当中打胜仗。那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属灵征战包括哪些方面， 要怎么样做准备。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透过真理，学习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冲突。那么真理的眼光来看冲突，到底圣经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帮助我们来看我们这些人生的难处？当然冲突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难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可能这个我们可能挺熟悉的一个经文。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啊，一二三，请。我们晓得，叫，我知道， 你讲。 刚才他讲到，我们要学习用真理的眼光来看冲突啊，就好像很多的弟兄姊妹遇到冲突的时候呢，好像过去一样的反应，他就按照自己的眼光，我怎么看这个人，我怎么看这个冲突，我觉得谁对，我觉得谁不对，我们就有很多的眼光啊。那巴不得通过这个学习，我们能够学习，凡是透过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冲突啊。那在罗马书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相信啊，不少的弟兄姐妹呢，过去一定会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会这样想啊。比方说，我听过这样的类似的见证啊，谁谁谁他办什么事情很不顺利，后来突然办成了，哇！弟兄姊妹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啊。或者你本来有遇到一个难处，怎么也解决不了啊，可是你祷告祷告，哎，突然这个事情就很顺利的完成了啊，很奇迹的完成，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如果你看上下文，那样的一个解释啊，不是这一节经文真正应该的意思。这节经文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是神让他互相效力，叫什么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得益处啊，不是像我们过去所想的很难办的事情办成了，本来不成功的事情成功了，本来不顺利的事情顺利了。这里的得益处的意思是说，神的儿女得到像耶稣基督的机会，让我们像基督，那就是得益处。因为从上下文来讲说，按他旨意被造的人，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他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意思就是说，上帝常常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这个爱神的人呢、他有机会来像耶稣，他有机会能够效法像耶稣基督。比方说，神有的时候把一个人放在一个困难的处境里面，在这个很困难的处境里面，他要怎么样来像耶稣啊？前几天我们有一个机会，辅导一对夫妇啊，这个太太呢，就是比较管先生管得很严哈。什么都管， 然后呢，这个先生就觉得很 upset， 很沮丧啊。他跟我讲，他说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啊。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我做什么都不对啊，他觉得很沮丧。然后圣灵就感动我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你有这样的觉得很沮丧啊，做什么都不对啊。其实呢，耶稣也是这样子的啊。你看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在法利赛人的眼中，他做什么都不对啊。这个医治病人呢，让人病人好的，哎，不对，礼拜天不能医病。这个把鬼赶出去，哎，那是靠鬼王赶鬼。你反正耶稣做什么都不对啊。我说耶稣能够体会你的感受。诶，他突然想说，哎呦，我平常这个读圣经读那么久，从来没想过耶稣也能够体会我这个做什么都不对的感受啊。然后我就进一步说，我说神把你放在一个好像做什么都不对的这个处境里面，是让你有机会能够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在面对做什么都不对的时候，他怎么回应？我说你就要效法耶稣基督，你要去想耶稣基督会怎么样回应，你也效法他。所以真的一讲了以后，他就明白啊，原来我遇到这样的难处不是偶然的，我遇到这样的难处放在一个什么都不对的一个处境当中啊，也有神的意思，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像耶稣基督的机会。所以他就在那个很困难的处境里面，我们就勉励他去像耶稣基督，像耶稣基督那样去回应。 讲到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哈，我们并没有愿意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都是比较倾向于自我中心的啊，这里其实关乎到说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就是我们的成圣，我们的成熟长大。 对， 如果不是神主动的来帮助我们，我们其实是不愿意效法基督的。但是神有时候就借着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包括这个冲突的环境里面，就是要帮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看见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有机会怎么去思想说，哎，耶稣基督在这样子的一个处境，他会期望我什么回应，我怎么样可以更像主。 对， 这都是爱我们的天父主动的来啊看管，主动的来把这个环境放在我们的旁边， 主动 要磨练我们，要做成，因为他预定我们要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包括这个难处，当然这个难处之一就是冲突。这里也讲到是说，其实呢啊，我们刚讲到我们人呢并不愿意成熟长大，这个是牵涉到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有罪性，罪性会让我们有一种自欺性啊，我们不太容易看见自己的本相，罪让我们是眼睛是瞎的啊，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上帝呢就要帮助我们拿去我们的盲点，通过这个难处有一个作用，是要帮助我们来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啊看不见自己的本相？ 就像你讲的，因为我们人有这个罪性啊，我就想起这个圣经里面的彼得啊，耶稣跟那个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受害。彼得怎么说？主啊，我到死我都跟随你，我到死我都不会否认你啊。这个是彼得对自己的认识啊，他觉得我到死我都不会否认耶稣。结果后来你们都知道了，鸡叫以前他三次否认主啊。所以人其实蛮难看见自己的本相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从罪性要谈起，为什么我们的罪性会让我们看不清自己的本相？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这个圣经的经文啊，创世纪三章四到五节讲到这个罪怎么样拦阻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请。蛇对女人说，好，这里最后一行说，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哈，你们能像神。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讲了，像神是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像神一样，有神的属性，有神的仁爱，有神的圣洁，有神的公义等等。因为我们人是被神所造的，所以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像神啊，这个很好。那么能够分别善恶本身呢，也没有错啊，我们确实应当要能分辨善恶，知道好歹哈，以至于我们不会走错路。这两个都很好，但是为什么放在一起就出问题呢？因为魔鬼撒旦在这里呢，他引诱人的意思是说，你 不需要什么都听神的，你最好脱离神，自己来决定做善恶的一个标准。你自己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自己看什么是美，什么是不美。比方说你认为婚外情很好，那就是很好，你认为同性恋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你自己来做善恶判断的标准。所以蛇对人的这个引诱啊，就是引诱人脱离神以后自立门户啊。那么也就是他引诱了人去，明明是个人，但是要变得像神一样，只有神才能够啊，是那个造物主，但是人是被造的，却要像神一样来判断一切的事物啊。所以从神的这个蛇的这个话里面呢，我们就分析出来有三个人犯罪的本质啊，有人的罪性有关系的。 人的罪性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要像神，所以我们人倾向于有骄傲，我们不愿意听从神啊。那从骄傲演变出来的就是说，我们都是比较是荣耀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正。两个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很难看见说啊，是我自己有错，很难。我们通常都是看见说是他错啊， 因为我们有这个骄傲的罪性，因为我们自以为是，所以很多时候就有盲点了啊，你就看不见自己啊。其实你认为是对的，你自认为做得很好的，其实客观来讲是不对的，是不好的。但是人不被点出来，是不被别人点出来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很好，自己是没有错的，自己是有正当的理由的。所以冲突往往就在这里，很难免不会发生。 第二点，我们不愿意顺服神，我们要自己掌权做主。这个表现在冲突里面，就是说我们倾向于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我们倾向于一定要对方来听从我们。比方说这个配偶两个吵架哈，哎，这个小到这个你炒菜的时候要先放什么佐料，然后再放什么，出去的时候要几点出门，这些琐琐碎碎的小事情，到这种大的事情，说啊，你要这个跟老板要怎么去跟老板沟通，你要投资要投资在哪里，我们都倾向于让配偶听从我们的话。或者在教会的同工会也是一样，你会觉得说我的意见最好，我一定要人家听我的，我看不到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都是别人不对。这样子的这些罪性其实都会反映在我们的冲突里面。 有一次我们跟那个一个教会的同工，我们聚完会以后我们就散步就聊天，他就谈到他们教会的这些冲突，他就讲说啊，这个也许是我们之间的彼此文化不同啊，这个他是这样做事的，我是这样做事的，所以我们之间就有这个冲突。听了听了大概十几分钟以后，那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听起来不是文化的问题，英文叫 power struggle， OK， 这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问题。旁边一个姐妹听到以后马上说，对了对了，就是权力斗争。但是我不点出来她看不出来，我说就是权力斗争啊，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谁说了算啊，对不对？你们之间不是文化的问题，是权力斗争的问题，到底谁说了算啊。所以有，因为人有带这个自己做主的这种罪性，总是认为说我要广东人叫瓦西群啊，我要最后我要说话，我要拍板，还是你拍板啊？家庭也是一样，最后我做主还是你做主。所以中国人懂这个道理啊，中国人懂说一个厨房容不下什么两个女人啊，其实两个男人嘎巴也容不下啊，你到底谁做主啊？就像你刚才讲的，谁像什么佐料，后放什么佐料啊？这个我那天我们在一个地方办公室里跟一个夫妇坐下来聊天呢，这个先生一上去，这个太太就把这个温度调低啊，那先生下来怎么那么冷，又把调高。然后过来太太一过来，哎，怎么冷又回头，就看他们两个这边调来调去调来调去。然后呢这个先生说，你看他都不顺服。那个太太说，我热得要死，你们哥哥。所以光是这个调温度都可以吵起来，就是因为谁做主，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温度计，调高还是调低，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就是这边都看得出来。 这个不单是谁做主的问题，这个还牵涉到专爱自己。我们都是考虑到说，哦，我喜欢这个温度，你不喜欢这个温度，那我不管你。这个冲突也包括在我们这种 不错 专爱自己，贪图自己的享受，贪图自己的舒适，这些都是有关系的。那因为我们人的罪性有这些特点，所以就让我们在冲突里面很难看见自己的问题。 所以圣经在这里讲的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 都看 什么？ 都看为什么？ 正， 都看为正。 我们会把自己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会合理化，我们倾向于看自己是好的，是对的，是公义的，倾向于把对方看的是不对的，不好的，不公义的。 正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都看为是对的，所以我们这个冲突就难免，而且我们就不容易看见自己罪恶的本性啊，我们就是会产生盲点，因为你都已认为这是对的，你怎么可能看见那个盲点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很困难的处境里面，冲突其实就是要揭露我们的本相，揭露出来我们生命的本质啊。很多时候比方说我觉得说，哎呀，我的灵命很好，我很爱神，但上帝把我放在一个很不顺利的环境，我就开始有抱怨，我就明白到说这个不顺利的环境其实让我明白到我真正的属灵光景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好的，处境一来其实考验出来我真正生命的本质，也揭露出来我真正生命的本相。 嗯，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谈到底这个冲突有什么益处啊？你这个题目定的是我的冲突有益处，那么我冲突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啊？ 我们刚刚讲到说可以打开我们属灵的盲点，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哈，把我们这种很骄傲自以为是的这个盲点打开，或者认为我自己在这么高原来我这么软弱，可以打开我们这个属灵的盲点。 因此在冲突来临的时候啊，是一个检验自己内心最好的时候。在冲突来的时候，你就开始问自己很多问题啊。第一个，你对这个冲突的回应是什么啊？别人跟你吵架，你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太太讲了一句让你很不中听的话，你是怎么回应的啊？这个教会的同工啊，做事情呢没有经过你先商量，啪就丢给你，你是怎么回应的啊？你有没有受不了别人一点点批评的骄傲的问题啊？你有没有因为爱啊受了一点伤害以后呢，这个就不肯饶恕别人啊？因为你受了一点伤害，你心里面觉得这个天大的事情我不肯饶恕，然后慢慢甚至于有苦读的问题。所以每一个冲突来的时候呢，就要问很多自己问这样的一些问题：你有没有自以为是？在这个冲突当中，你有没有自以为意？在这个冲突当中，你有没有为了保护自己，然后说一些、做一些你不应该说、不应该做的事情？最近有一个姐妹，她们教会里面有冲突，所以她就来跟我们分享那个教会冲突，哒哒哒哒讲了很多。然后我就从她的分享当中呢，我就丢一两个问题。说那如果是在这样的困难的情形里面，你是怎么回应的？他说啊，我就明白了，原来虽然一开始可能是对方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你的回应是怎么样，是不是讨神喜悦的，那个也很重要的啊。那我们就发现呢，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你有没有愿意去跟别人沟通啊？你有没有愿意去跟别人沟通？最近我们遇到一个教会有问题，然后大部分的同工呢都蛮同心的啊，都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处理，只有一个同工持不同的意见啊。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们这些同工就应该跟这个持不同意见的同工跟他好好坐下来谈一谈啊，沟通沟通彼此的想法，把你们的这个 concern， 把你们的这个想法跟他沟通啊。他说我们尝试去跟他沟通了，他拒绝啊，他说not a good time，不是好的时机啊。其实这个同工的反应呢，严格上来说呢是不合圣经的啊。你作为一个同工，别人要跟你谈话的时候，你可以说啊，别人跟你谈完以后，你说我同意，我就不同意，或者我需要时间想一下，你可以有不同的解答，但是你不可以拒绝沟通啊。你一拒绝沟通以后呢，这些同工就没有办法跟你有任何的这个打开这个僵局的可能性啊。所以这个拒绝沟通呢也是不合神心意的啊。有的时候可能刚刚结婚的这个夫妇啊，这个姐妹了啊，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跟你沟通啊，门一关冷战啊。这个你要不要讲讲过去那个现在没有了，现在很成熟了啊。这个他其实冷那个年轻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我可能做了一些事或者说了一些话， 他不高兴了，他就跟我冷战。哇，这个冷战哦，弟兄很受不了哈，那因为没有太多作战经验哈。一冷战以后，我们就手足无措，然后呢，看他其实心里面蛮高兴的，看我们那边手足无措，他挺高兴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冷战呢，拒绝沟通是一个最不好的一个回应的方式啊，这个其实对你们我们这个婚姻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伤害是很蛮大的。好， 那啊。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冲突能打开我们属灵的盲点，不是说你遇到冲突这个盲点就打开，不是的，而是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光照我们，让耶稣基督的光，真理的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我们在面对难处，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这个盲点才能被打开。那这个在我们明天会更说的更仔细一 点、 啊、 详细一点。 我们现在只是说冲突不是没有益处的，我们要改换这个眼光。从我们刚读的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以前我们看冲突就是说我很倒霉，我遇到这个事情，我跟这个人有冲突，我跟我的配偶有冲突，我跟教会的同工有冲突，我们就觉得说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啊，不是一件可以得到祝福的事情。但我们要想到说上帝他是掌管一切的，上帝是爱我们的，每一天看顾我们，时时刻刻很殷勤的要帮助我们成圣像基督的。所以你临到你的这个难处，包括这个冲突这个难处，也是上帝为你量身打造而临到你的，为的是你属灵的益处。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对冲突这种很负面的看法，有神的这一个恩典在里面的。 就不但是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一样哈。我想美国教会可能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教会里面一听到冲突很害怕啊，不要冲突不要冲突，大家和为贵哈，大家要追求合一哈，所以我们常常会把那个争执的可能把它扫在地毯底下，所以一到教会一看，哇，一片祥和，其实里面暗流汹涌啊，因为我们就是表面的合一，其实里面很多的冲突，那就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神允许教会有冲突，实在也是对教会有祝福和益处的。第一个，借着冲突能够打开我们属灵的盲点啊，原来我们并不是像我们所想的啊，大家不是对这个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没有好好的沟通啊，或者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对做事的风格不一样，我们没有好好的沟通，所以有冲突。所以冲突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第二个，冲突带给我们的益处是能教导我们谦卑哈。如果神不把我们放在冲突里面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刚才讲了自以为是，也很容易自以为能啊。我就记得很清楚啊，有一次我们遇到一个难处，遇到冲突的时候，跟另外一个人分享，他就说：“哎呀，要是我在你们教会就没就好办了啊，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心里想，那你想得很美，等到你在我这个位置的时候，说不定吵得更凶了。人都常常会倾向于自以为能，认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把人际关系处得很好，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说这个人怎么一天到晚跟别人有冲突呢，我们不能理解。等到有一天你落入严重的冲突当中，你就发现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沟通，你发现你自己不能够控制你的脾气，你发现你自己呢没有办法爱那个你应当爱的人，你就发现你不肯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一点点饶恕都不肯，然后你看重自己，过于看重别人对你的尊重，过于你去爱神，过于你去爱人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还没有比别人好到哪里去啊。那这个冲突对你就是有益处的，它帮助你谦卑下来，你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能，你要谦卑。 还有冲突呢，也可以查验出来我们所学到的真理知识的效用。 嗯， 我们可能来教会啊，或者我们听很多的道理，或者从小到大你有很多接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只有在冲突当中才能够考验出来。 嗯， 我们讲到说这个真理知识的效用啊。有一个神学的教授呢，就问他们这些神学生哈，说你们来学神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问他的神学生，你来学神学你想干什么，目的是什么？ 很多这个学生就回答说，那我来学神学就是帮助我对圣经的 知识真理有更清楚的了解。这个教授听了说，哎，你讲说这个帮助你更深的了解圣经，了解神，这个虽然没有错，但是这个还不是主要的原因啊，主要的目的。神学，你如果学神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因为学的神学以后，能够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能够改变你的价值观，那因着改变你的价值观，也会改变你的做法。 嗯， 所以学的神学一定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 嗯， 如果你学的神学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你对事情的看法没有改变，态度没有改变，做法没有改变，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没有改变，那么你所学的这些都是死的知识，因为它不能化成你生命的一部分。那么冲突就是最好检验到底我学这么多真理好，或者做人的道理有没有化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冲突就能考验出来。 这个教授讲得很好哈。曾经西方人有画了一幅漫画来描写这个教会哈，他的画呢有三个特征。第一个，有一个很大的嘴巴，这个人有个很大的嘴巴，那这个大嘴巴呢通常就是指我们传道人，我们就是叭叭叭叭一直讲，所以个大的嘴巴。然后呢第二个特征是两个大耳朵，这大耳朵是什么？就是会众，我们很会听到，这个从小一直听夏令会、冬令会、秋令会，还有什么六月特会，哇，听得哦，都快，我们很会听啊，耳朵很大。然后呢，身体很小，最后呢，拖一个尾巴，那个尾巴垂在地下，意思就是说，我们很会听到，但是不行道，所以这个尾巴呢，好像很多余，在这个走来走去呢，拖着一个尾巴呢，没有什么作用哈。用这样的这个图画来形容这个教会啊，有的时候还蛮贴切的哈，因为我们听到了很多年啊，参加各样的聚会，我们很多的知识，可是等到冲突一来临的时候啊，就是一个验收的机会。你所听得到是死的知识呢，还是可以拿来真正的可以使用出来？你就发现哦，平常听到什么道理都懂，结果呢，一到冲突来之后，啪啪啪就骂出来了，一点都没有像圣徒的样子哈。这个经常是这样的。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去一个地方培训，然后他们就里面就谈到，他说这个有时候传道人，某一个传道人很奇怪哈，刚刚在教会里面聚会之后很圣洁，哇，祷告的很好，就一出来这个教会外面有那个地摊卖那个水果的哈，他居然会为了几毛钱哈，跟那个摊贩大呼小叫，你这个骗人的，你刚刚讲斤两不够。他说哦，完全不像那个传道人哈，他就觉得很讶异哈。那教会里面是一套，到外面就是马上一出教会可能就另外一套嘴脸哈。所以我们的听到呢，你不等于得到哈，你听到了应该忍耐，听到了应该温柔，听到了应该对人有爱心，不代表你就得到了啊。听到不等于得到，实际能不能把听得到行出来，是往往是另外一回事。 我前两天跟一位这个一个太太哈，在谈话的时候，她讲到她跟她丈夫有很多的冲突哈，那她对她先生有很多的这个埋怨、苦读，不能饶恕。那如果说劝她说要饶恕的时候，她就会说哦，这个我知道， 这我懂。 或者我们劝他说哦，你回去的时候可以对你先生有一些不同的态度，他说我知道，他每次都说我知道，然后呢他就用他所谓的我知道然后拒绝去行道，他说我知道了，但是呢他 不代表他愿意去做， 对，完全是拒绝要去行道。 嗯， 人，所以这个人就是说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是很诡诈的，我们会合理化自己很多不对的行为。他说我知道要这样做，但是我做不到，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是因为他不好，他不对，所以我就不愿意饶恕，我不愿意对他好。人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来拒绝行真理。所以我们要能够看见说自己是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很多事情做不到，这个是实在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擦亮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够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承认是罪人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圣灵加给我们能力，我们才有行道的能力。这个就让我们看见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冲突让我们谦卑，在一个难处当中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真是不能。 你就讲起有一个传道人啊，有一次他去外地服事，那么就有一个弟兄接待他啊。那这个弟兄呢蛮热心的，而且呢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啊服事啊。那每一次有远方的传道人来啊，他们教会服事呢，都住在这个弟兄家里面啊，他自己接待，而且呢他常常把自己的床让给这个外地的传道人睡，然后自己去睡地板啊。那天呢，他就在这个帮忙这个传道人招待传道人，他就在厨房炒菜啊。那他有一个小孩子，也大概六七岁左右，所以这个传道人外地的传道人就跟他的小孩子聊天呢。他说：“哎呀，弟弟哦，啊，你看你好幸福哈、哦，你这个你爸爸这么能干哈、哦，这个还能做菜，然后又很热心哈、啊，你这个很有福气哦。”那个小弟弟就看看那个厨房啊，然后就看到没有人啊，就跟他：“哎，我告诉你哦，可是我爸爸哈、哦、很会骂人哦。”他不但骂我哈，他骂我妈妈哈，他还骂奶奶，骂得很凶哦。我这一讲，我这传道人都不知道怎么接词哈，他把他都抖出来了哈。这在家里面就骂人骂得很凶，连他妈都骂哈。这个弟兄如果真的听到他这个儿子讲这个话，不晓得心里作何感想啊？但常常你发现我们人呐、啊，信仰跟生活可以是完全脱节，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在这个教会里面，哇，很圣洁，很什么？一出了这个教堂，为了买一个水果，可以跟他摊贩大吵大闹哈，为了几毛钱，那么跟他争来争去哈，这个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哇，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一个人说信仰跟他的生活完全脱节哈，我想。他可能不明白到信仰的真意。信仰的真意其实是帮助我们不断的改变，信仰一定是带领我们越来愿意效法基督的方向。如果说我们今天很多人信主信耶稣基督只是说啊，我今天遇到困难了，我想信耶稣所以耶稣能帮助我，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里的话，你还没有真正进入信仰的核心。信仰的核心是说，我看见我其实很多事情想要行真理，我没有能力行真理，因为这是我身为罪人的本相。那我要脱离这种罪的捆绑，我只有靠耶稣基督，我只有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的生命，靠着圣灵的大能，我才能够脱离这个罪性对我的捆绑，以致我可以越来越活出一个光明的当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本来的那个美丽样子。除了接受耶稣跟靠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是活不出那个美丽的样子的。所以这个救恩本身带给我的是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当然脱离罪的捆绑也是脱离公义的永恒的刑罚。这个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才愿意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让圣灵来掌权，来帮助我们一天一天的效法基督。否则就是会这样子，我们会觉得哦，我得到救恩了啊，我只是让耶稣帮助我生活过得更好，今生的生活过得更好。那么你就会看见他的生命、他的生活跟信仰完全脱节，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这里。 所以信仰的核心的起点，一定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错了啊，自己靠自己是不能够脱离罪恶的，他必须来倚靠耶稣基督啊。这好像刚才胡伟弟兄带我们唱的诗歌，那个我宁愿有耶稣。那个副歌说什么？我宁愿有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仍然受罪恶的捆绑。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很有权势，很有财富，很有地位，很有声望，甚至做了君王，但是如果做君王的人仍然需要耶稣，因为他也被罪恶所捆绑，他仍然会有骄傲，他仍然会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他仍然是抵挡神的。所以这个信仰的核心很重要，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并且为之痛悔。真正的悔改一定带来人生方向的转变啊！所以人生方向的转变，那你不是说你表面上很熟悉圣经而已，而是你真正一个人生方向的一个转变，才有可能啊活出来真正信仰的核心。 如果在冲突里面，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被罪捆绑啊，是这么的深，没有靠耶稣基督，我们基本上很难活出一个说能够啊不自私 不骄傲能够凡事愿意听从真理。我们在冲突里面就发现自己的软弱，因为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说我们所得到的救恩真的是白白的恩典。如果上帝是要让我们真的是按照他完全的这个标准活出来，才能够到永生里面去，到永恒里面，到天堂去，那我们是真的没有盼望的，是真的绝望的。当在这个冲突里面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的对神所带给我们的救恩能心存感恩。 嗯， 当我们心存感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新对上帝的这个敬拜，跟上帝的这个关系，知道说我时时刻刻都需要他，不是我靠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样子，我乃是需要耶稣基督的帮助跟救赎。 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里面呢，有一个 spiritually 就是属灵的一个宝座哈。那这个宝座呢，就是我这个人呢会把最深的敬拜给他的啊，那个宝座啊。那过去当然坐在那个宝座上的就是我自己啊，所以我是要把最深的敬拜给我自己，我要让自己觉得很好，我让自己很舒服，我让自己觉得不错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你把自己坐在那个人生的宝座上，你敬拜。其实你不信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是一样啊，我们自己就坐在那个宝座上。那这里说更新我们对神的敬拜，就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所以我们悔改了，于是我们邀请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面来，邀请耶稣坐上那个人生最深的宝座，属灵的宝座，然后我们敬拜他啊。但你就发现如果你认为自己还不错，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虽然你信了主了，那但是呢你对神的敬拜呢就不会这么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你就说我已经还不错吗？我信耶稣这个本来人就已经不是很坏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吗？所以敬拜神啊，敬拜神敬拜神。跟一个人明白自己罪恶很深的人，好像保罗是一个逼迫基督徒专门杀害基督徒的人，结果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到耶稣，他发现耶稣还爱他，哇，他觉得说耶稣连我这样的人都爱。所以保罗的人生有180度的转变，他过去是迫害基督徒，现在他被人迫害他也要爱耶稣，因为他对罪的深度有很深切的体会。所以你爱主的程度跟你认识自己罪恶深浅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说哎，我很糟糕很坏，我们就会沮丧，我们会绝望。但一定是看到说我这样一个败坏的罪人，上帝还爱我，爱到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真是超越我所能够理解跟体会的。神爱我这个罪人，爱到他居然为我舍命啊！当你看到自己是败坏的时候，你会更加的爱上帝啊！你每次来敬拜的时候，来这边唱诗的时候，你会打从心里面来把最深的赞美归给神。 不是只是尽义务的唱而已啊，真的是全心身心的投入。 如果我看自己是好的，我觉得说我自己很不错，那么可以想象的，这个自认为不错的人，大概他跟神的关系不会太亲密，因为他觉得很不错。这个也就是耶稣在这个圣经里面讲过一个比喻然后讲到就是说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他觉得说我得到神的赦免很少，他对主的爱就少。可是如果我说我看见说我这样子的一个罪人，上帝给我的赦免的罪恩典是这么样的大，赦免大的他的爱就多。这个是就是我们讲的为什么说这个认识自己罪性的深浅跟爱主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我想我们个人回想自己属灵的生命的过程，应该会对这句话有蛮深的体会啊。当我们不认为自己罪恶很深重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很少啊。自认为自己不错，那你对神的爱就很少。但如果像保罗一样，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最坏的，然而耶稣基督还把他的怜悯临到我。所以保罗对神的爱就深啊，深到一个程度，他说我为了得到耶稣基督，我把万事都丢弃当作粪土啊，为了得到耶稣基督 我命都可以不要，也就是爱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你刚才提到这个敬拜，我们都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礼拜天我每一次进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的时候，不管领诗的是谁，讲道的是谁，我都是要用我的心灵很诚实的深深的把最深的敬拜给他，因为他配得这一切，他赦免我的罪，让我这个罪人有得救的盼望。 另外一个，在难处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放下这种依靠自己的这种想法，让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转向耶稣基督，更深的要依靠他的帮助，而不再是自以为意的认为自己能自己行。 我们处理了帮助了一些在教会里面遇到冲突的弟兄姊妹，然后他们有送 email 的，有打电话的，有亲自来谈的。然后有的时候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这些弟兄姊妹在冲突当中蛮疲惫的，这他就看见自己，哎呀，然后你就跟他谈，而且发现哦，对方很丑陋啊，这个对方这个不像个基督徒。然后呢，你跟他谈完以后，他还觉得他也不像个基督徒啊。你就发现来来回回呢，大家在这冲突当中都很沮丧啊，都很懊恼啊，甚至有人说，我没想到我这个教会是最糟糕的教会哈。然后那个人说，哎，你也是一样啊。反正在这个冲突当中，都觉得很 down 啊，都觉得很没有前途，都觉得很没有盼望啊。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在这个看见自己很不行的时候，在这个冲突当中觉得自己或者别人很丑陋的时候，是一个好的时机，让我们 drop， 让我们放下一切来转眼来仰望耶稣基督，不看自己，不看环境，而转向看耶稣基督。这个是神常常借着冲突来带给我们的益处。不经过冲突，我们不会转向基督，我们还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自己能。 这一点呢，我是蛮有体会的。有一次呢，我因为有一个朋友这个是交往超过十年的，可是后来他做的一件事情让我蛮受伤害，也蛮伤心的。 嗯。 但是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说上帝，我们饶恕，那我就饶恕他吧。 嗯。 那我以为我已经完全饶恕他了，大概过了可能不久可能过了几个礼拜，有一次我就走在路上。走在路上的时候呢， 你要去教会， 去教会的路上那就突然这个脑海里面就浮现他所讲的那些话，所做的那些事情，那些事情让我就突然里面一股很深的愤怒就从我的心里面升上来，而且那一种愤怒到一个地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真的是里面有很多很不好的思想都冒出来了。那其实我很惊讶，因为我信主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我以为说我饶恕他没有问题，可是在那个时刻我才发现我真的是没有能力可以饶恕他。然后到了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睡到半夜我就醒过来了。那醒过来心里就很痛很难受，很痛在那个时刻我就知道说我里面有那种苦毒有一个苦毒捆绑我，我也没有办法靠我的理性来脱离这种捆绑。在那个时刻我就记得说我很无助，非常的无助，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求你你的光照进我心中的黑暗，我求你的爱充满我，我就简单祷告这样两三句话后来我就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起来我就发现神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跟怜悯，他真的把我从那个苦毒里面救拔出来。第二天醒过来以后，我真的就没有在任何那种愤怒里面，好像整个人被神所这个砍断那个捆锁一样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体会，我就知道说很多时候在面对一个很困难的处境，我是做不到的以致我要全心全意的转向基督，祈求他的帮助。那当然不是说我每一次遇到这种事情神都这么恩待怜悯好像我不能饶恕我就求神饶恕，我就一夜之间就能饶恕， 这是一个神特别那一次特别的恩典 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恩典，只是我相信上帝是要教导我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我在很多的做不到的事情上，我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我要紧紧的依靠他让我 更深的对自己的那种无能为力，对自己的败坏，对自己在行善上面毫无能力，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有更深的体会。那我就很感谢神，我说是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可以靠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力量，可以得着释放，这个是上帝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愿意向他支取。 就你所讲的让我想起说我们大家蛮熟悉的诗歌啊，就是那个特别是那个副歌，我时刻需要你，就我时刻需要你啊，小时候就唱，唱的都快烂掉啊，但是不晓得什么意思，慢慢年纪大了以后就发现哦，原来自己没有想象中这么坚强啊，真的是满满时刻需要主的啊。我们也帮助了一些弟兄啊，特别是弟兄，在他们在这个遇到这个很多被这个色情这个看这个黄色的图片啊，网页啊，上 internet 啊这些捆绑，那么其中我们帮助到有很多的一个过程啊，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tips 啊，就是帮助他，就是说你要每一个时刻都准备作战啊，因为这个东西呢，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那个 urge 那个里面的那个饥渴就会上来，在那个饥渴一上来的那一刹那，你就跟他作战啊，你就所以你要时时刻刻需要抓到主，时时刻刻靠着主给你的力量去对付他。当然我们这个今天不是讲这个的时候啊，那这个东西就是提醒我们，人没有我们自己想象这么坚强啊，时刻都需要主。所以他刚才讲的就让我想起这首诗歌，我时刻需要主啊。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啊，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 耶稣说，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里说我们必须啊，要在的主的里面啊，这个人就啊多结果子啊，这个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通常我们会比较会觉得说啊，我如果去传福音啊，让人信主得救，这个就结果子，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常常把这个结果子定义在事工上面，我们常常把这个结果子呢跟做什么联系在一起，其实呢这个定义不是很完全。它另外一方面的意思，结果子意思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啊，比方说啊，在冲突当中你应该对别人，你应该有爱啊，你应该有饶恕，在冲突当中你应该仍然学习效法耶稣基督，有恩慈，有忍耐，这些东西呢其实跟刚才讲的这个做事工的结果子呢是同样的重要，是同样重要的。但是往往我们只看重这一部分，而忽略了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从主那里支取，好像那个葡萄那个枝子，从主那边支取饶恕的力量，从主那边支取仁慈的力量。我们离开了主，我们这个生命断绝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主的样式。这就是这里讲的，你离了主什么就不能做啊啊！因为我们什么靠自己，就像你刚才讲的，靠自己没有什么善可以出来，我们靠自己，我们的爱是很有限，我们的爱是很肤浅。 我们刚前面讲到经文说，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能够 像 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不常常跟耶稣基督连结，我们不花时间住在他的里面，与他在一起，支取他的能力，我们怎么可能活出基督呢？因为我们本身那个罪人的性情里面是不美丽的，是败坏的，是丑陋的。除非我们常常的愿意跟主在一起啊，跟他连结，我们才有可能活出基督。所以活出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修心养性就能够来的，乃是靠我们更深的与他连结，愿意跟他常常在一起。那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每一时每一刻其实我们都需要他啊，包括我们这种看见自己需要主，这都需要上帝的恩典。否则单单是靠我们的悟性啊，要悟出来说，哦，我真的每一天我都离不开耶稣，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属灵的悟性。上帝借着一个 难处，借着冲突帮助我看见说我真的是时刻需要耶稣，这个是上帝很大的恩典。那这种恩典通常是在难处当中我们才可以，我们这种顽固的罪性，顽固的这种盲点才会被打开，所以这是一个恩典。 我不晓得你看圣经会有这个感受，看那个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得越看越火，这个神有这么多恩典给以色列人，又带他们过红海，又赐玛拿，又赐水啊什么，然后就看那个以色列人三天两头就埋怨，三天两头就玩梗悖逆，所以你看圣经越看越火，这些人真糟糕，这个神对他们这么好，他不依靠神。哦，突然有一天神打开你的眼界，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太多，我们常常是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我们甚至遇到问题是靠朋友，靠这个问这个问这个问那个，我们很靠人，我们很少时候说愿意去靠神。真的到有一天人都没有办法了，我们才会说神啊你在哪里啊？通常我们都不靠他的，都靠自己的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好处啊，神也许就常常会兴起一些冲突啊，临到你一些困难，主动的把困难加给你啊，比方说冲突，然后就发现说哦，我要靠自己没得靠啊，要靠自己想要活出来那个啊神的那种性情门都没有。这就让我们体会到说我们人靠自己是完全不可能活出主的馨香之气来。所以就像你讲，每时每刻都需要主。那今天让你有机会去体验是神给你的恩典。 还有在这个冲突里面呢，上帝借着冲突他有一个心意，他要扩展扩充我们爱人的深度。我们这个人啊，我们其实是很浅薄的，但是上帝创造我们，我们是说我们要像上帝。那上帝的这个爱呢，它是就像汪洋大海一样那么样的宽广，上帝的爱。但我们的爱呢，我们的爱比较就是像，如果用这个两个做比较的话，就像一杯水用完就没了，我们的爱 很少，很短，很短浅。所以上帝呢，为了要扩充我们爱的容量，他有时候就放一些我们很不喜欢的人或找我们麻烦的人，帮助我们能够拓宽这个爱的这个容量。 你讲这个让我想起我第一个牧养的教会，跟你们这个教会形态有点像，就是很多学生为主的教会。那我们去开荒嘛，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开始教会，然后我们就常常举办这个布道会。那弟兄姊妹大家就哇挽起袖子来帮就开布道会啦，我们请讲员，然后呢那天我们就要去接他们学生来。我们那个教会是两层啊，在楼上聚会，楼下 basement 啊，跟你们也很像啊。我们就弟兄姊妹就做菜啊，叫菜啊，然后 serve 等等。那我们也不容易啊，那个我们那个town里面大概当时只有300个华人啊。一布道会的时候，特别是迎新哈，就来100多个学生哈，哇，我们大家忙得不亦乐乎。那这个布道会之前呢，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开始为这些慕道朋友祷告了，我们就为他们信主啊，他们从中国来，我们为他们信主，求神开他们的眼睛啊，让他们看见神的真善美，让他们看见救恩的伟大，救恩的我这个人是多么需要。有时候为他们祷告，眼泪都会哭流出来哦，根本没见过他的人哦，眼泪流出来啊，为他们灵魂得救祷告，心里很迫切啊。然后到了布道会那天来，哇，人真的是人山人海，这吃饭的时候挤得满满的。我们是6点吃饭，7点半聚会。到了7:20的时候，我一看，这个人好像吃完饭人少很多哈，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赶快跑到那个楼上门口去，然后就看见有人一个一个出来哈。我就说你干嘛的啊？我这个什么，反正他就找很多的头痛屁股痒啊，什么的什么车轮胎啊，什么赶功课啊，什么一个一个就走出去了。然后就看见我自己就发现我这个脸啊越来越难看。我心里想，嚯，吃完饭就走啊，对不对？就为了吃我们这顿饭，然后也不听道啊，然后我就后来这个脸色就越来越不好看了。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先前为了这个他们要信主得救，为他祷告可以。祷告到流眼泪哈，然后现在他吃你一顿饭就走哈，你这个脸色就很难看哈，这就表示说这个爱人哈还没有真的爱到人啊，这里面有这个没有自己想象这么爱人啊，所以我就像你讲，这个容量很小，一顿饭吃了就把这个容量都拿掉了哈，一顿饭这个吃了以后这个爱就没有了哈， 那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 revelation 啊，一个启示。 打开属灵盲点， 我没有原来想象中这么爱人。啊，你说很爱人，人家吃你一顿饭不来听福音，你就爱不下去了，就这个意思啊。当然后来神就慢慢的磨练我啊。后来我就看得比较很开了哈。他如果愿意来教会吃这顿饭，我们服侍他没有关系，多吃几顿饭，有一天他就会信主啊。希望是这样哈。所以以后就神就慢慢的让我这个不会脸色那么难看了。我现在叫其他弟兄去挡，我就不去了。 那么上帝呢，就借着这个难处呢，就帮助我们扩充里面那个爱的容量啊。讲这个我也有一些体会哈。我其实有一个跟我常常我们在一起服侍的一个同工哈，他跟我个性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人也很能干，想的事情呢，想的很多细节都是我没想到的。 嗯。 但是我跟他同工很痛苦哈，痛苦的原因就是说我每次做完一件事情呢，他马上就给我好多好多批评的意见。 啊，一个怎么做都不对。 啊，这里不行，那里不对啊，这里不够周到那个哈。那可能一次两次还可以，久了哈，我开始他每次跑来要跟我讲这里那个，我就发现那个怒气就开始冒上来。 嗯， 然后有一阵子啊，他又跟我讲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不了的哈，讲的都是很贬损我的话哈，很让我觉得哎呀，这个不但没有受肯定，还贬损我的话，特别是我觉得我事情做得还不错的时候。 嗯。 然后在那个有一阵子哈，我就很痛苦，我在想说我还要不要跟他同工下去哈，就在那边不断的祷告了一天，我说哎呀神啊，我真的跟他很痛苦，我不晓得怎么样跟他同工，祷告了一天，对生他的气哈，气还没消，又祷告两天，又祷告了几天以后，然后我跟神说，我说神，我没有办法来爱这位同工， 嗯， 你如果要我跟他好好同工，你要我爱他。我说上帝，求你怜悯我，你必须把那个你自己的爱加给我， 嗯， 把爱加给我哈，啊，我就这样祷告，然后大概这个过了一天还是两天，我记不得了。后来我发现神真的慢慢改变我，当他在跟我讲话的时候，跟我提这些时候，我发现我不太在意了哈， 嗯， 我改变了对他的眼光。我说对，其实他给我提的那些建议是上帝放在我身边的恩典。因为他帮助我可以把事情考虑得更周到，而且我也看到他的善意，他这样子不断地给我一些批评意见，虽然有时候讲得很难听，但是他还是善意的，他愿意帮助我更好。所以我就突然看他是觉得说他是蛮可爱的，这是一个可爱的同工。 嗯， 那上帝为什么能够做这样一个事情来改变我，让我开始真的是对他有爱哈，看他是可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奥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改变我，我也没特别去说想什么事情，但是上帝真的慢慢改变我。我就明白到说，当我们的爱不够，我们很肤浅的时候，我们不绝望，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摔跤，不断地跟他祈求，求他加给我们，向他支取。我相信神乐意帮助我们，乐意帮助我们扩充这个爱的容量，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心意，像基督，像他的爱本来就是他的心意，让我们像他。 嗯，所以感谢神，就是说这个改变眼光很重要啊。我最近有一次啊，做完一个服事以后，有一个姐妹她就来当面跟我讲，她你这个服事呢有一个地方不是很好，这样这样这样。那我的回应就是啊，谢谢你告诉我。我跟你讲，人讲完这个话以后啊，不代表心里面就舒服，心里面还是很不舒服哈。那虽然嘴巴上谢谢你告诉我啊，但是心里面是不太舒服哈。然后我就去散步啊，散步的时候我就自我对话，我说神啊，谢谢你透过那个姐妹来向我讲话。哎，你知道先前在那边她跟我讲的时候，这个也是算一种程度的冲突嘛。她跟我讲的时候，心里面说谢谢谢谢，可是很不太舒服。可是我一去散步的，我说主啊，谢谢你透过那姐妹来告诉我。这个眼光一改变啊，是神要他来的，那我说我欣然接受。哎，很快的我就从这个不高兴里面就释放了，而且呢开始有感恩。哦，主啊，谢谢你透过那个姐妹来告诉我需要听到的东西啊。所以我自己也是要操练的啊，不是说我们在这边讲表示我们都没问题。就像他讲的，别人说他什么都错的他很难过，别人说我错的我也很难过，这是很真实的。但是接下来你怎么去在这个 类似的冲突里面，接下来怎么样让神扩充你的，跟改变眼光是很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常常看见你遇到很多的事情都先透过神来看，说啊，神允许这样临到我，神的主权是这样子的，那我愿意接受。你很多的你的灵命啊就成熟很快，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就讲到说，你看冲突要透过真理来看，不是那么负面的。我们知道上帝是透过各样的事情叫万事互相效力为我们属灵的益处，神一直在做工作，包括这个让你很痛苦这个人也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的一个方式。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里面，愿不愿意接受他的陶造。如果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说神，你对我一定你是美善的，你所做的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美善的。当我有这个眼光的时候，我在看冲突一定会有不同的眼光，我们就不是那么样的排斥，不是那么样的害怕，也不是那样的这个觉得负面，我们是能够正面的从真理从神的爱神的美善对我的益处来看这个冲突。那么在这个冲突里面，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一个考验我们生命的时刻，到底我的生命有多少像基督，也是我见证奇迹的时刻。为什么说是见证奇迹？ 第一个先讲到考验生命的时刻啊，就是说最近我们辅导几个教会的一个冲突，有姐妹弟兄姐妹来寻求帮助，那我们就帮助他等等。然后我就在想，为什么神允许很多的这个教会有冲突啊，然后呢让这些弟兄姊妹很 suffer 很痛苦，好像似乎也没有什么答案啊。然后我就突然，然后最近这个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呢，每一个教会呢都开始有翻转啊，每一个教会都开始 turn around。那我们俩好兴奋哦，我们说哎，主赶快来祷告感谢神赞美神啊。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开始经历神啊，过去对神的认识是理论，但现在开始经历神。冲突来的时候常常是让我们去经历神的时候。你看耶稣跟门徒在，如果是在很平静的海面上，他们哪里知道耶稣是谁啊，突然风浪大作，哇，那个风浪大，而且圣经说几乎他们要死啊，那命都快没了，那种风浪不得了。然后耶稣起来说住了吧，按照那个原文的意思大概是说，本来是这样啊，呼，突然海面唰平静了，就跟那个静止画面一样啊。然后这门徒就说你是谁，哇，风和浪都听你的话。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那个冲突，允许那个风浪来，是让我们有机会去经历它啊。不经过这个风浪，人怎么知道耶稣是谁啊？不经过这个遭受痛苦，你怎么会知道什么是主的安慰？没有被人误解，没有被人伤害，你怎么去经历神的医治的大能啊？如果没有遇到最亲近的人，爱也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哪里会扩展你爱的人的一个深度？所以冲突第一个是考验，常常是考验我们生命的时刻，让我们的看见自己生命的光景，然后去让我们去经历神。然后接下来冲突也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说冲突当中经历他的大能啊，见证到神在我这个败坏的罪人，本来我是爱不下去的，但是因为经历他的大能他的大爱进到我的心里面，对这样的人我能还爱他，这个就是经历神啊，也是一个我们罪人的本相做不出来的事情，你就见证到这个奇迹，这个是神的能力进来以致你能够行善。以前有一个妈妈，她就跟我讲说她这个女儿很悖逆啊，那他们母女两个的冲突都已经七八年了，她发现有一次这个女儿悖逆到她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忍受下去啊。那她身为一个基督徒，她常常觉得说很罪恶感，有一种内疚感，她说我连自己亲生的女儿我都到了一个地步我爱不下去的，我真的是想放弃她，但是呢他又是我生出来的一块肉，我又不能割舍，可是我真的是爱不下去，我真的是想放弃了，他就这样子跟我倾诉他的痛苦。那在我这个听他讲这些痛苦的时候，我说是的， 做我们没有办法，甚至连亲生的女儿都爱不下去，这个是符合我们身为罪人的本相，我们都是软弱的， 我们爱得很有限， 我们都很有限。我说但是呢，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不要忘记了，你是不是能够继续爱你这个悖逆的女儿，也不是靠你的力量，你可以跟你爱不下去没有关系，你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可以借着祷告，你可以不断地向他支取这个爱的能力，求圣灵加给你那个爱你那个悖逆的女儿的能力。 嗯， 然后我就带着他，我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哈。那我们两个就祷告，好，祷告完了，第二天呢，他就在办公室里面又见到这个女儿。这个后来他跟我分享，他说我第二天去见了我的女儿的时候，很奇妙的，我看我这个女儿啊，不再是看她是一个很悖逆的女儿， 哦， 我看她是一个很需要帮助的女儿。所以他说那个时候呢，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哈，一个冲动哈，就是要好好的帮助他。 嗯， 所以他说我就去找他谈，我说孩子啊，我知道你一定很多的难处， 嗯， 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你啊？然后这个女儿一听呢，听到妈妈这样讲，就整个眼泪哈就嚎啕大哭这样。后来他跟他女儿就一个关系上有一个很大的 突破 跟转变。那他就跟我讲说，透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这种冲突，我都要放弃了，但是我经历奇迹，经历上帝的奇迹，我原来深深的体会到，在我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不能，但是上帝他能，他能赐给我能力，赐给我爱啊。那我也看到神怎么样的让我们的关系有一个突破， 嗯， 这个我真的都经历到上帝自己在我身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冲突来的是考验我们的生命灵命到底到什么程度， 对， 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时刻，是我们可以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个台湾有一个魔术师到中国大陆红得不得了，叫刘谦，对不对？他春晚的时候他的台词，经典的台词就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见证奇迹的时刻，对不对？我觉得基督徒也可以这样说哈，为什么呢？这个平常呢，这个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怎么回应的，平常我就是这样回应的，我啪，我就这个出口就骂出来了。但是现在呢，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我不跟你骂了，我爱你。哇，人家说哦，天都翻了哈。我就想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这个信主的经过就是这样啊。他呢是一个企业家啊，那时候呢为了忙工作呢，忽略他的家庭，所以他的这个妻子跟他之间的关系很紧张。那他就是一忙起来就 workaholic 啊，这个是，然后但他没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那个吃喝嫖赌是没有，但是呢就是没有时间给家里面的人。然后呢有一次他就到，那时候他在中国，然后他到美国去，长话短说，他在美国很短的时间呢，有人带他去介绍他去教会参加聚会，就他就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又回到家里面去呢，他就希望他太太信耶稣，他怎么跟他太太讲，他太太就不听，他就是不相信他是真的信耶稣哈，然后呢还经常冷嘲热讽他啊，然后呢他说他太太自己后来做见，他太太自己后来信主做见证，他说我就骂他，我说你这个会演戏的，会装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你就想一定有什么企图阴谋啊。他说我平常要是这样骂他，我先生一定拍桌子跟我打骂，结果这样子讽刺他，结果我的先生居然一句话都不讲，就坐在那个餐桌前面，就头就低着。那我就问他干什么呢？再一看，这边流眼泪。他说：“啊，我的先生什么时候，这个耶稣怎么把他搞成这样子哦？这位平常哇给他大骂，现在过那都低着头不敢回嘴，他妈流眼泪。”然后他太太就讽刺更大声：“哇，你现在用什么招数啊？什么？反正就怎么骂他，现在就一直流眼泪。一次、两次、三次，不到一两个月，这个太太受不了了。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你下次去哪里聚会我跟你去，他说这个耶稣太厉害了，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对不对？他平常就啪就跳起来骂了，现在那边他那个后来那个弟兄做见证，我流眼泪是为他祷告，他不知道耶稣这么好还在那边骂，我要不是碰到，我要不是信耶稣，我早就给他骂死了，对不对？现在因为信了耶稣，知道耶稣好，你还不知道，所以好好为你祷告。现在这个 couple很热心的服侍主，先生后来奉献做传道，我不告诉你是谁，因为现在人肉搜索很厉害。 所以就是说，当我们下一次面对这个，不管你是跟配偶的冲突啊，跟儿女的冲突啊，或者是跟弟兄姐妹的冲突，当你的可能面对冲突，你的惯性反应， 对， 属肉体的反应要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说，这个时候其实是要见证耶稣基督奇迹的时刻， 在我身上， 求神管住我的心思意念，掌管我的口舌，让我不要口出恶言啊，让我能够讨神喜悦。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愿意带给神荣耀，我们要有一个愿意带给神荣耀的心，我们就能够经历神自己的能力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我见证神在我身上改变我啊，帮助我能够成为像基督的见证时奇迹的一个时刻。 神也还常常借着这个冲突呢，带给我们另外一个属灵的益处啊，就是借着这个冲突来锻炼我们忍耐的品格。 忍耐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标记。基督徒身上啊，如果我们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呢，就是忍耐。你看这个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啊，希伯来书讲到说，耶稣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现在的羞辱，存心忍耐，走十字架的道路，存心忍耐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忍耐，耶稣基督不可能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完成救恩。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呢，他晚上哈，这个似乎是梦，但又不是梦，就感觉神就跟他显现。神就很简单地问了他一句话，神说，如果我派你一个任务，你愿不愿意去？这个人在梦里面就回答，那神当然愿意啊，你知道我愿意讨你喜悦啊，你派我做什么任务我就做啊。那神说，那很好，你呢，从明天开始你就好好的为我推石头。他也没听清楚什么叫推石头啊，慌慌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门一打开，他家前面突然出一个好大一块石头。他说，推石头，那昨天神就叫我推石头，那我好像跟神说推哦，那我就推吧。所以他就也搞不清楚什么回事，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推那个石头，当然石头不动嘛，但是他答应了上帝说要讨神喜悦要做啊，所以他不敢说什么，继续很努力的推。嚯，这一天推下来哦，全身筋骨的痛啊，回到家倒头就睡。然后每一天这门一打开石头就在那里，他就推啊推。推的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了，不单是身体已经推得筋疲力尽，而且呢，他自己会，人都是一种做什么事情都会想我做的有没有意义，人是这种动物到底有没有 meaning。 所以他推，有一天他也在问自己，我这边推有什么意义呢？有没有可能是我错解神的意思？我们基督徒常常错解神的意思，自以为感动，接着神没这个感动，是不是我会错神的心意呢？或者说他这个已经推得有点心灰意冷，你知道没有意义吗？推了半天石头都不动吗？所以有那天晚上啊，晚上睡觉以前他就跟神祷告了，他神啊，你叫我做我就做了，对不对？可是呢，我感觉很 upset 呢，因为你每天叫我去推石头，我就照你的吩咐去推，可石头动也不动啊，对不对？那我就不晓得我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What's the meaning？ 而且看不出来这个推对我有什么好处，什么益处没有。所以呢，明天如果这个石头还推不动，我就不推了。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哎，你不要笑啊！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想要的得不到，我们跟神也会闹脾气的，还会阿门哦。第二天早上门一打开，哎，石头还在，好了，但是他就很努力的，呀，一推，石头动也不动，他掉头就走。我已经跟神祷告过了，掉头就走，他就回家。刚到门口的时候，上帝就跟他讲话。上帝说，孩子啊，他干嘛？你当初我叫你啊，好好的去推石头，那么你很顺服的去做，而且很忠心的做，我对你非常满意哦。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上帝说，我只有叫你尽心尽力的推石头，我没有叫你推动石头。这个石头推不推动不是你的责任，你只要尽心尽力推石头就好了，我没叫你推动啊。 他说是吗？然后上帝接着说了，你又问我，你推这个石头对你有什么益处，有什么意义？他说你再看看你自己，现在的你比那先前的你有什么不同？ 他有什么不同？ 他你看看你全身的肌肉。喂，他从没注意这个问题，一看哇，什么六块肌、三块肌，什么大肌，什么肌都出来了，脚的肌都出来了。他说哎呦，我现在这么强壮啊。他说上帝说是啊，就在无形当中，你这个推的当中啊，你的肌肉就健壮了，你就坚强了，现在我可以派你去做我要你真正去做的事情呢。哇，这个弟兄突然恍然大悟哈，现在他突然明白啊、哦，原来上帝叫他推推推，每天看起来很没有意义，看起来很 routine， 看起来 make no difference， 其实有 difference， 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那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在教会生活啊，或者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常常很努力很努力的去做，很辛苦很辛苦的服侍啊，特别是我想你们这个跟我们以前服侍的教会一样，学生的这种 type 为主的形态的教会，迎新一批啊，好不容易啊又一毕业啊，迎新一批好了又毕业，好不容易都替别人教会培养人才哈、啊，有时候其实挺懊恼的，对不对？我都替别人培养人才，都替别人培养，好像都不留下来哈、啊。当然，有的时候蛮沮丧的，好像服侍就是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只有付出没有得着，或者你为某一个人祷告，祷告了三年五年。他就像那个大石头，推也推不动，对不对？你这样打打打信，他就是不信，哇，跟比石头还硬。你说，哎呀，上帝啊，这样推有意思吗？他又不信。我们常常会落入这种光景，我们希望看见眼下的果效，但是呢，其实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属灵的益处，是锻炼我们的忍耐。就像你刚才讲的，忍耐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品格。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按着讨，只要是讨神喜悦去做的，传福音、为人祷告、服侍，只要是为了讨神喜悦而做的，神都纪念。不一定在我们的眼前、眼下看得到果效，就好像不一定让你看见石头被推动了，但是只要我们忠心的讨神的喜悦，为这个而活，那才是我们尽到我们应尽的本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讨神喜悦的品格，特别是忍耐，就被锻炼出来的。所以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很好、嗯、 忍耐就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标记。我们刚刚分享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存心忍耐才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 对， 那我们刚刚讲的说我们要像基督，所以存心忍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标志。 嗯， 啊，还有讲到这一个啊啊，爱是恒久的忍耐，哈、啊，忍耐都是讲到忍耐。我们要爱一个人，如果没有忍耐，是不可能爱一个人的。上帝很看重我们是不是能够忍耐。 嗯、 那当然，忍耐呢，这个是在生活上的每一件事情，不管不论是在冲突当中，我们要锻炼忍耐。每一天的小事、大事、小事，我们都要常常问自己，是不是一个能够学习忍耐的人？ 不错， 还是我们是常常是一个一点就发的哈，马上一个来我们就、 嗯、一点就着、 啊、一点就着，马上就要爆发的。 嗯， 如果我们是一个马上一点就着的那种爆发脾气的，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 嗯， 能够在这个小事情上锻炼那个忍耐的品格，因为上帝很看重我们像基督。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快结束了哈，就讲到神他关心我们的成圣过于我们自己关心自己过得是不是舒适，是不是过得顺利啊？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有一个倾向，在这个今生活着的时候，我们希望活得好，希望活得舒适，希望活得顺心啊。我们不希望活得痛苦啊。但是神他所关心的，往往跟我们关心的是不合拍。神所关心的是，我们身为他的跟随者，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有没有越来不但是刚开始从信主的时候脱离罪，而且呢脱离这个捆绑，而且要不断的成圣，不断的把这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都脱下来，不断的成圣像耶稣基督，这是神所关心的。可是你看见神所关心的事情，往往跟我们自己所关心的事情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往往是不合拍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光景。 为什么我们会痛苦？我们刚前面其实有讲到，我的痛苦就是因为这个是我对我人生的规划， 这个是上帝对我的人生规划，一个是成圣，一个我只要舒服就好了，顺利就好了，我不要成圣。所以因为我们的人生规划跟上帝的不一样，所以当上帝透过一些难处想要把我们拉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痛苦， 我们就不愿意， 我们就不愿意。但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就会有平安。要相信，虽然在这个希伯来书讲到说，在这个神管教我们的过程，我们是会觉得痛苦，管教的是当时是不觉得好受的，但是过后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当神扩充了我们爱的能力，当神锻炼我们忍耐的品格，我们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能够承担很多的压力，承担很多的难处，在很多的这个不顺利当中，我们还能够有平安，还能有喜乐，我们可以很专心的对主忠心，这个都是上帝主动的做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经历那个真正的自由， 不受罪性捆绑的自由。所以成圣其实对我们是最有益处的，刚开始这个过程有点痛苦，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平安喜乐的， 越走越光明， 会越走越光明，越走越平安有喜乐，会结出平安喜乐的果子。所以我们要凭信心相信，在难处当中，在冲突当中，凭信心相信上帝正在我身上做工，我要允许他，愿意他不断地做成他要做的，愿意顺服我们就能够有平安，愿意顺服我们就能够有能力，愿意像基督的本身，他一定就带着能力，因为圣灵会把那个能力加给我们，会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荣耀他。 但是开头的地方我就讲过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冲突，这不是说我们听完这个课以后我们就主啊请你把我放在冲突当中得益处，我想没有人会这样祷告的，通常我们都会说主啊你把那个牧师放在冲突当中让他得益处。但是问题是我也一开始都也讲过，冲突是难免的， 避免不了， 避免不了的， 避免不了。 所以巴不得我们对，如果我们对这个冲突有正确的观点，求神改变我们的眼光，如果我们学会了看重自己的成圣过于自己生活的舒适，那么下一次神把你放在冲突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眼光，甚至把你放在一个好长的时间不能解决的冲突，比方说放在一个婚姻的里面，你都能够泰然处之，你知道这些对你是有好处的，是有益处的，所以你就不会心存埋怨，甚至很害怕面对它。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人遇到冲突就逃避，有的人遇到冲突就不处理，其实这个都不是正确的态度。我们正确的态度是泰然处之，然后看看神要借着这个冲突带给我们什么祝福，神要借这个冲突在我身上做什么修剪的工作，神要借这个冲突让我怎么样跟他合拍。所以这样你经过冲突的时候才是值得的，才是有益处的，才拿到了高分。如果你不对这个冲突的正确，就是在里面怨天尤人，在里面胡搞乱缠，甚至对神，这个对神对人都有产生很多的苦毒和抱怨，你这个课就没有修好，没有修好以后你自己也很痛苦。所以我的冲突有益处，冲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当然成圣是要付代价的。好，我们低头祷告就结束。主啊，我们谢谢你，很多的时候你在你的允许底下，命定底下，你把我们放在一个冲突的里面，真的好像经文所讲的，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学习像主。当然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不会像主，也不能像主耶稣，所以在那个时候求主谦卑我们的心，来向主耶稣祈求说，主啊，我离了你实在不能做，但是我愿意你加添给我力量，加添给我智慧，加添给我饶恕，加添给我爱人的心，加添给我反省自己属灵光景的机会，在这个冲突当中让我看见自己爱神爱人有什么亏欠没有，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性还有哪些不愿意接受主的雕琢，让我们在这个冲突当中也看见我们多少的时候听了很多的道理，但遇到实际冲突的时候 完全都是脱节的，我们仍然是靠着自己的肉体老我的生命在那里回应冲突。主啊，若是我们有弟兄姐妹现在正在冲突当中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不沮丧，也不看自己是无用的，乃是转眼转向耶稣基督，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允许冲突临到我们是要加添给我们我们过去所没有的，让我们都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让我们都立定心志，我们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刚才在讲座的时候提到的这些人事物，我们都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弟兄和姐妹，有的仍然在难处当中，有的还在接受主你的雕琢，包括站在台上的我们自己也仍然在接受主的修剪。主啊，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力量，怜悯我们不过是软弱的罪人。所以在这个冲突当中，我们来继续接受主的陶造。主啊，为每一位今天来的弟兄姐妹福音的朋友祷告，为福音的朋友祷告，让他们看见我们所面临的都是真真实实的，但是我们有一位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这位主能够平静人生的风浪，我们有这位主能够赐给我们承载痛苦面对冲突的能力啊，让他们能够早日的也能够认识造我们的主，让我们有一个人生方向的转变。我们的弟兄姊妹也求主赐福，不管今天明天后天，有一天把我们放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圣灵能够提醒我们想起我们今天晚上所听到的真理，以致帮助我们能够实际的去把上帝的真理能够行出来，不在于我们懂多少，乃是在于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提醒有多少，不在乎我们知道多少，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靠着主能够学习成长像耶稣基督。主你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亦步亦趋的一步一步的来走向主你所命定的成圣的道路。求主赐福，还有明天的学习都交在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你们是很好的听众啊。